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现在全中国的人好像都在讨论股市，是吧？ 对，因为股市今天又跌了， 好像跌个没完，就各种阴谋论，什么国际做空啊，什么反华势力之类的都来了，是吧？ 嗯，对，敌对势力做空中国股市， 嗯， 摧毁中国经济。 但这个我觉得吧，股市上落起起落落，它也很正常，而且。怎么讲它都是一时的，是吧？ 这次不太正常， 是吧？ 对， 这次是很不正常。 对， 但是它影响它也不会很持久吧？ 嗯，应该影响会很持久，但是我估计有很多人民群众应该都钱包里疼的慌。 但是哈，你说这个跟法律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比起来，我还是觉得影响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短暂。 这是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好吧？但这个法律你通过你像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它是个十年，它怎么着它一部法律至少影响个几十年， 对， 这个跑不了。但是现在呢，大家好像都不太关心这个，全部都是去讨论买股票的事儿。但这个法律呢，这一次在港台影响就很强烈，大家都很多担心啊，说哎，那是不是我在香港做了些什么，参加了一些什么游行集会之类的，或者我在香港报道了一些什么，在大陆报道了一些什么。香港人啊，他在香港没事儿，但是一回到内地，一去到内地的话就可能有事儿。另外一个台湾人就担心，你怎么能把我们列入你这个国家安全法里面，我们可没觉得是你的一部分，是吧？ 对， 这些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觉得，哎，我们主权这个是独立的什么。好，现在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反应呢，虽然并不强烈，但是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是在哪一天通过呢？7月1号建党日那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法。太想知道那个弃权票是谁投的。 我也想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实时生效。法律中呢，就把这个政权安全列在各种安全议题之首，并且在任务中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的界定非常广阔，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乃至粮食安全、太空和极地安全都有包含。但是呢，如果你细细读下来这七章哈，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操作性的这些条款，相当于呢它是一个总的章程。有人就评价说，这是一部宣示性要大过于操作性的法律。 对，更像纲领性的文件。其实因为每一个领域它都可以单独再立一部法律出来，它现在其实就是把这些领域先圈定了，但是具体怎么执行，具体怎么落实这个国家安全的措施，是没有任何细节的。甚至说如果你违反了相关规定，怎么处罚、怎么惩处等等，也没有非常具体的一个规定。所以很多人就解读这可能更多的像是一部模糊性的纲领性的文件，反而不是这种非常细节的然后可以直接实行的法律。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我刚才说错了，说是十年之前有一部国家安全法，其实时间更长，是20年。 93年 的时候，中国是制定第一部的，制定过一部国家安全法。那个立法呢，现在根据这个人大法工委的副主任郑淑娜的说法，就说呢，当时的国安法它是一部主要规范反间谍工作的专门性的法律。 对， 现在已经过时了。 嗯， 就是， 那只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对，现在的这种内外关系的变化和这个复杂程度，这个郑主任就说是历史上最复杂的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去来修订它。那修订的过程呢，它之前也是经过一定的这种咨询和征求大家的意见。 对， 那现在呢，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呢，是154票赞成、0票反对和1票弃权。它的这个，你看，它一共是7章嘛，7章。对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的广泛，但是很多人就说你有很多的概念其实没有具体的定义嘛。比如说在谈到这个文化安全的部分，这个法律就说呢，要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但是没有说明到底什么叫做不良文化， 什么黄 毒是不是暴力？ 你看，这是你想象的吧？但是，他如果在黄赌毒之后再加一点什么， 嗯，再比如说 现在，这也是可以发挥的嘛？ 可以啊，就像现在对这个教材的管控，禁止这个西方进口的教材散播，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到这个大学校园，这也属于文化领域的范围。 对啊，他要如果真的想纳入进去，也不是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就说你的具体的接下来配套的这些细则，你要怎么去定？那再比如说网络安全部分，这个法律里面就说呢，要防范和惩治包括散播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你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违法有害信息。 嗯，这个可能我们可以猜，就像你发的有些朋友圈只能在香港看到一样，也许那就是违法有害信息。 天哪，我这已经是犯法了有可能是吧。好，还有这个第四章关于审查监管国安法的定稿，比五月初他在网上公布的这个草案的二审稿更加的详细。现在的这个定稿里面呢，就这么说的，国家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资投、外商投资、网络产品建设项目等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所以这些呢，可能外国人听了又紧张了，说，哎，你会不会影响我们在中国做生意啊？ 有啊，谷歌啊，退出中国市场了，还有什么 Facebook 、Twitter 一直没进来，这不是还是有相关的考量。 所以这些个问题哈，就是很现实的，也很难以避免，就是外界有这样那样的担心。那你比如说在7月1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当时郑主任他就回答了一些外媒的提问，其中就包括路透社的记者，也包括这个应该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这个路透社的记者一个就是说，那有一些外国政府和商会就提出关于这个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的这一条会不会对外国公司有负面的影响，你怎么样保证这条不会对国外的公司有负面影响。那郑主任回答的也比较的这个官腔哈，我看着他说，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和延伸，中国政府认为呢，互联网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该是受到尊重和维护，那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这个原则。这个听上去打法呢非常像外交部，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讲我怎么样去保证，只是说最后欢迎各国企业在中国守法经营，提供合法服务。 对，这个 说了跟没说一样。 这个互联网主权或者说网络主权是咱们国家提出来的，你像在世界上，这个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沟通世界，让世界从一个不同的国家变成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网络结构，但在咱们还是要把它分割出来，就是变成一个宣示主权的一样。我觉得咱们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当时朝鲜他们用的只用这个太阳网，就是内部的一个网络。所以其实对这个主权的这个界定，其实互联网主权是非常非常难界定的。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法律条款中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细节的规范和规定，那你也是有情可原，因为这个可能还需要很多专家进行一个理论论证啊，怎么去把这个网络主权给它落实到实处。因为你像从这个技术的层面来说，你的这个服务器如果你是在国外的，那这个服务器又是一个中文的网站，那这是不是应该归咱们中国的政府来管？那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公司设在国外服务网国外的服务器，那是不是又应该归这个中国的公司来管？那如果是外国公司设在中国的服务器，这又怎么管？那所以这其实非常非常的难界定。 所以呢，就还是你得看它下一步哈，有没有一些更加详细的执行的细则出来。那现在呢，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在审议两部重要的法律，一部就是可以呼应你刚才觉得这些细节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叫网络安全法，还有一部呢是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对， 就是这些境外的 NGO 他们就说，哎，现在是不是越管越严？那好，是管得越来越严，但我告诉你会怎么管。所以这两部法律呢，这些境外人士呢也会非常的担心，就是这一部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哈，就外媒这么报道说要把他们放在公安部门的监管之下，更加的方便管理。那还有一步是这个反恐法，这个好理解，当然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维护安全的一部重要的法律。那尽管说在港台这边反应非常的强烈，在内地的舆论场上似乎大家都被股市吸引全部的注意力，没有更多的讨论，但实际上我们说这部法律对我们影响 也还是 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面有规定， 零星有一点。 对，因为你如果这次是为了这个法出台之后，你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他会做你经济的赔偿，就是比如说你的财务有所牺牲，他会赔偿给你，以前是没有这么规定的。 啊，就是说也有人在讨论就是这个法律的好的方面是吧， 对，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嘛，就是你看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会赔偿给你，对吧，以前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的东西牺牲了就白白牺牲了，国家也不会赔偿你。 好，那具体哈，到底正反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这个考虑和评价，我们也听多方面的意见。那今天首先我们来听听身在北京的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独立的历史学者，同样是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食品家张立凡老师，来听听看他怎么样看待这部法律的出土。 这个法呢，总体上从它的语境来看啊，像一个党的文件，不太像是一个措辞严谨的一个法律，它更像是一个什么中共中央文件，就给人的感觉啊。如果说这个法改名儿，就叫什么《中共中央关于什么国家安全的决定》，或者是《国家安全的若干问题的什么意见》，这个我觉得好像比较看着好像比较的名副其实。而作为国家安全法呢，它显得比较空泛，虽然它画了很大的圈地，圈了很大的范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多具体的条款上来看，好像语言不详，给人的感觉总体上是一个好像中央的一个精神被写成了一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被命名为国家安全法了。那这个呢，是可能也有很多人也对这点，就是这个法律的模糊地带比较多，然后呢，指导性的意见比较多，但是呢，从法律的条文来看似乎不是那么严谨，这个感觉也确实有。这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嘛？我想这个法可能也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指导下制定的这么一部法律。所以呢，这个可能就跟把这个足球也纳入这个改革一样，就是带有一些个人色彩吧，就是个人爱好的色彩，或者个人这个负责的这个色彩，有这样的这个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么一个法？ 一个是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来有一个国家安全法， 对。 而那个法呢，在不久前被改成了反间谍法。这个法呢，其实就是把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从原来的以反间谍为主的一个法律，扩充了很多倍。所以这是一个扩大了的国家安全法。这可能也体现了这个最高领导人他的一种大安全观。但是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出台啊，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为了政权的安全，也就是说现在政权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呢才会出台这么一个大安全法。就是你原来好像这个不安全感比较小，所以呢它的不安全仅仅限于比如间谍啊或者其他颠覆活动啊，但现在呢，这个不安全法它的范围就扩大了很多倍，不仅限于原来的那些内容，现在就是扩大到虚拟空间，扩大到这个外太空，甚至扩大到这个极地等等等等。我觉得好像这种扩充吧。给人的感觉就是哪儿都不安全了，当然这个可能跟政权这个内部和这个以及国内的一些个权力斗争啊，还有这个社会的这种撕裂状况啊都有关系。所以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比较一种习惯的思维，就是一出了什么事儿，那就一定是这个国内外敌对势力要颠覆我们的政权。所以呢，这个按这个习惯思维呢，他就会把很多的因素啊，都列入这个不安全这一点，就是所以都要防范。所以现在看呢，就是 防范的范围加大了，然后防范的这个措施严密了，这个而且可能你有可能触犯的这些个法律条款也增加了很多。那比如说像言论自由方面，比如这个网络的言论，他也纳入了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违法有害信息啊，这个概念呢，其实也是一个不清晰的概念，因为怎么样的违法，什么算是有害，有害跟这个国家安全有多大的关系啊，这个现在从这个法律上我们看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界定，那是不是可以就这个解读的随意性就会加大？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还当然还要观察一下，就是未来会不会再出台一个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 嗯， 那么在这个细则里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解释？啊，那当然这个至少从现在看起来就是，哎，这个政权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没安全感，所以要加强安全方面的防范。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到的，就是提到了香港、澳门还有台湾， 对， 这个都负有国家安全的责任啊。这个事儿吧，也这个当这个对香港居民来讲，当然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状况出来啊，就是说国家安全法还管不到香港，但是国家安全法的圈地，他已经把这个国家安全与香港已经圈在一起了。那这个呢，显然就是上次这个失败的这个23条立法，在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那么当然，这个梁建英他说本届政府他们不会再做这个事儿，但是现在这个说实际上这个。梁书记的处境也不好，对吧？这个搞得灰头土脸的，所以，现在可能他没有力量做这个事儿。那将来是不是上来一个，这个比较这个铁腕的特首再来推一次，这种可能，我想还是存在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恐怕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到大陆的时候，那我估计这国家安全法还是管得着你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到了大陆还真得谨言慎行，啊，要稍一不小心可能就碰着哪个高压线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内容。 嘿，张老师居然管人家特首叫梁书记。好，这个也是表达了在内地和在香港可能遭遇到的这个环境还是不会太一样，就是在内地还是得小心，在香港的话目前是管不着你，就是郑主任已经说了嘛，在香港因为它不放在基本法的那个附件第三条里面， 对，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不在香港实施，但是他就说了你们香港澳门特区也是要放在整个大中国的框架底下， 对， 制定自己的， 澳门已经定了 维护国家安全， 澳门当时通过23条之后 没有什么阻力，非常的顺利， 对， 是吧？但是 然后他就定了这个国家安全法。 好，但是香港现在梁振英已经说了本届政府不会重新对于23条的这个法律的修改和启动，因为之前董建华还在台上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所谓魔鬼的细节遭到巨大的反弹，最后有人说也是因为在推动23条当中引起的民意的巨大的反弹间接的促使他下台。当年03年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是50万人上街，这个应该是历史上香港七一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了，所以呢大家还是会担心啊，这个执行起来到底你会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尽管说在香港目前来说你可能是安全，但是去到内地的话那到底会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法学方面的专家的意见，他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副教授张孝宇老师，来听听他的分析。 对这个港澳台的约束力有那么强吗？ 他这个倒是有，的确是个新课题，因为基本法明确规定是附件3的法律 这才这个适用于香港嘛，是吧？但他现在呢，他这个法律也是往香港前去了，那这个在香港到底是这属于是个法律约束力呢，还是属于只是一个劝导？但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呢，可能应该是还有，这是的确这是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是香港或台湾的同胞，在香港可能颠覆国家，然后你在香港是没有问题的，不算犯法的。但是这些香港居民如果到了大陆，他算不算违反这个法律？应不应该受到？ 这个也是很清楚，这个不光香港的了，就是美国人如果在国内搞这个什么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也是犯法的。 嗯， 这个也是很清楚的。这个不光香港，这个就是因为你危害国家安全，这个是个犯罪行为，反正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它就是不管辖权的。不光香港，世界各国人在大陆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刑法上还有一个叫做侵犯利益原则，就这大家能，就说如果你比如说假设你在美国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嗯， 那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被侵犯一方，那么你在国内也有可能把你抓起来，但实际上大家不用这一条，刑法上是很清楚，就是犯罪行为发生地，这个犯罪的被侵犯对象所在地，那个犯罪分子的所在地，这几个地方都可以管辖，其实， 嗯， 但是那个被侵犯对象这个一般少见。但是实际上法律上也是说得通的。 嗯，然后像台湾，因为台湾是比较特殊嘛，那如果按他这个规定，是不是台湾号召台独的这些民进党的人，他如果到了大陆，其实大陆是不是也有权把他抓起来？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 那不用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按照宪法的规定，台湾当然是可以把他抓起来，但实际上是不用的，就这样的。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能仔细的说这个事儿。大陆特点就是，总的来讲，大陆这边呢，涉及国家安全这方面的法律是很严密的，啊，你谁也跑不掉。你不要以为是法律打电牌，很严密的，它只不过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往往不一定那么严格执行。 好，这个中间呢，我们可能还要澄清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到，即使就算啊。你不是香港人，就算你是美国人，你在中国如果从事 他 要颠覆中国政权的，那也一定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执行。 没有，张老师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领土上做颠覆中国政权的事， 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因为你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中国是相当于是这个利益被侵害国，然后法律是支持这个利益被侵害国去索取这个犯罪人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所以就是不管你在全世界哪个国家，你只要在你的领土上，你就算是在你的本国领土上，你做危害中国利益的事情，中国都有权去要求你负刑事责任。 有权，但是他会不会这么做？ 这是另外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 对， 好，那我们一直在说香港人的担心，那具体在这个国安法里面怎么样讲到香港呢？其实是在第11条第二款里面有这么一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第40条第三款里面叫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另外呢，第基本法的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的组织或者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所以呢，围绕着这几条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猜测和这个发挥的空间。那我们等一会儿呢，也请香港的学者哈来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香港人到底在担心一些什么。那现在已经出台了这样一个国安法，那香港政府应该去怎么样面对？很多的这些媒体人士他们也有持续不断的这个担心，可能越来越甚至越来越加剧，那大家又应该去怎么样自处？三立快新闻稍后再见。 欢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来跟我们解释哈，香港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那是不是如我们刚才讲的需要有那么多的担心。 现在一些本土派啊，追求这个港独啊，独立建国啊，那对他们当然是首当其冲了啊。他们一旦安全立法以后，他们就要解散啊，这个不可能在香港这个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啊，什么似的活动也可能受到压制啊，所以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了。这个也是国家安全法的这个要打击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对象。去年占领运动啊，这个占中啊，79天啊，在香港搞得很乱啊。这个在内地呢，也把香港这个占领运动啊定会就是啊，这个香港党的颜色革命啊，这个定位就不简单了。那就是说，中央很关注香港啊，这个经过这个占领运动以后啊，这个大规模的一些的啊破坏啊，对政府的这个围攻啊、围堵啊，这个方面未来也可能啊再发生的，有了一次就有可能要第二次，所以在这个时候，香港是不是也要考虑，不单单是香港自身的啊这个啊社会秩序啊法治的这个问题，也要考虑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一个特别行政区、一个金融中心啊、一个国家城市啊，它跟国家的关系啊是很密切啊。啊，香港对内地啊也可能带来一些的威胁啊，特别是每天都很多人经过香港进入啊国家，所以在香港呢，这个23条的啊立法应该呢这个适度的啊从快啊，虽然这个昨天啊法工委的啊发言人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很明显啊，这个在国安法里面有两条的两款，就涉及香港啊，应该啊从维护国家的啊安全啊这个角度，应该啊这个尊重，也应该呢这个啊有一个自觉性去保护国家的安全。所以从啊人大的这个发言，跟香港过去一年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呢，把它联系起来，那这个对香港要尽快这个进行这个23条的立法，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虽然特区政府已经讲的好像很从容啊，就是说没有计划立法啊，这个立法会的主席张主席也说了，这个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这些说法啊也有它的道理，但是从国家的这个高度来看，香港呢还总觉得香港呢应该啊这个加快这个进行啊，对香港的带来的这个挑战啊，或者是这个政治的压力是上而下的。这个2003年的那个香港的经历也是翻天覆地的啊，这个2003年以后，香港整个的这个政治生态这就变化了很多，这个跟当年的这23条的立法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真的是有这个23条立法啊，我觉得泛民的议员也有可能啊再一次啊这个反对啊，但是啊既然现在没有这个计划，而且现在经过政改啊失败以后，泛民也开始这个分裂啊，也有新的这个组合啊，这个变化呢啊未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未来2-3年可能泛民呢啊温和派跟这个激进派也慢慢的这个分手，有些新的组织啊也可能这个啊这个诞生啊，所以未来的这个23条的立法构景会怎么样，现在还言之尚早吧。 那您觉得就是最有可能在什么时候特区政府会提出要重新立法23条？ 我觉得从时间来说，从这个国家面对的一个外部的挑战来说，下一届的特区政府吧，就是2017年选出的特首在他任内就应该要认真的这个考虑就处理这个23条的立法，这个时间也是比较紧迫的不可能超过下任的特首了吧应该就是在下任特首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立法的事件了。 好，尽管呢说难度非常之大，特首梁振也经常把迎难而上放在嘴边，但是呢在他的任期决定把这个 对，所以我 难提升给下一届。 忽然觉得下一届特首上台之后好可怜，先要面临这个二十三条，还有这个政改的这个包袱，然后他简直就是谁来谁倒霉，还是不要选的好。 现在你有听说那个曾俊华说所谓的被祝福嘛？当然他自己闭口不谈啊，因为他之前在北京这个开会的时候是习主席握了他一下手，然后香港政圈呢就很多很多的猜测说这是不是一种 暗示， 别样的政治祝福，意思就是说你看在三司里面他的这个名望一直都是最高的，因为律政司和这个政务司长因为推动政改名望多少都受到影响，但是财政司司长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名望。当然了，这是很多的这个揣测，曾俊华本人没有任何的回应。也有人说这么握一下手也不知道对他到底是好是坏，是吧？好，我们也只是当做小插曲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宋博士哈，再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这个香港人会担心国安法。 您觉得就是这个国家安全法包括之后的二十三条最让香港民众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比较多的担心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学姐他们担心一些学术研究诸及一些你比如说达拉喇嘛的研究，一些台湾民进党的研究，这么一些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有很多的这个雷区就是地雷雷区所以学姐呢有一些这个担心这个大学也有一些紧张，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一些宗教的团体他们跟国外很多的宗教的活动也有很多的这个联系这个他们也担心这个二十三条立法对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制他们不喜欢。然后这个工会工会的主席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工党或者是这个集工盟他们原来跟西方一些工会有很多的来往，甚至有一些这个金钱方面的捐虚这个也不排除，所以他们也很紧张。未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这个对这个所谓 community 他们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国家安全的立法还涉及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问题，那跟香港呢关系还是比较大了这个网民他们很多的言论都对于这个批评国家什么方面的都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意见会不会也受到一些这个他们觉得不方便或者是威胁呢？这个也可能是一个真的很有争议的一个范围。另外一个呢，昨天很多记者都来问我，就是说他们很担心就是到内地呢采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这个误堕法网或者是这个绝达这个驴区。那就麻烦了这个呢就真的是这个境外到内地香港是一个境外的概念到内地去采访一些回权人士的言论，一些这个意见人士的言论，或者是那个中央领袖什么的，这个采访的过程呢有可能这个涉及这个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那你的交流对话甚至是一些采访拿到的资料都要特别的小心，这个对香港的这个新闻界呢是特别的这个重要跟敏感的对香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他们不觉得也是什么很大的事，起码现在不觉得有这个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但是对记者马上他们就感受到在他们的头上就有一把刀。我就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到内地去采访呢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是香港现在都有很多的中国的新闻很多的机构都在广州北京上海有这个这个特约的记者或者是直接的派记者有一个记者站，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对于在香港 跟国际一些这个意思不良或者是意图对中国有一些这个这个不好的一个意图的一些主席啊或者是个人他看到这个国家安全法在内地已经是很已经立法已经实行，那香港这个未来也有这个二十三条立法，那他就应该这个认真的想一想在香港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做事说话各个方面呢都应该要这个遵守香港的法律以外，也是要小心了不要过分的要有行动的表现，在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一些的威胁这个方面呢，对一些不良的人士或者是一些有政治的这个意图的人士呢，也构成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是慢慢的比较明显的。 好，所以我们就非常能够理解哈，香港记协为什么在这部法律出台的过程，当时还是草案发布的时候呢，就表达了他们关切，甚至是希望删除当中的某些的内容。当然，在内地舆论场上也引起了一些反弹。我记得《环球时报》就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要求国家的法律？但是我想有什么不行啊？你这是咨询，当时你本来就是处在一个征集大家意见的时候。香港记协作为一个维护新闻自由和在香港的这些新闻工作者权益的这么一个机构，他完全有他说出这番话的这个资格和他的必要性，但是也很遗憾，就事实就是如此，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改变。那宋老师其实说的也实在， 对， 就说尽管有很多担心甚至有很多的不满，但是如果记者真的是要去到内地采访，你知道这部法律比你不知道要好，你起码知道有哪些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自己在采访的时候要更加小心。 对，确实你注意言论的自由也是给自己一个安全。起码以前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踩雷，现在起码他告诉你哪些是雷了。 嗯，好，那其实这个忧虑在一号的时候记者发布会上也问到过，当时是香港电台的记者就问到了那个郑主任，就说记者在香港报道有关内地政治敏感议题的时候在香港不犯法，但是回到内地会不会就是犯法的呢？那比如说在香港举行占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涉及这个国家安全范围之内，这些活动的人他回到内地会不会就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法？那郑主任没有怎么具体展开回答，只是说国家安全法对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做了原则性规定，两个基本法对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对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也做出了规定，接下来就没有再具体的解释。 对， 好，那个现在我们只是考察到了大陆的一些舆论发酵和香港人担心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另外一方这次反弹可能更大，就是在台湾。 对，因为涉及到台湾同胞了，说了台湾同胞要共同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领土完整的义务，所以有很多台湾同胞就会觉得这个义务这两个词儿是不是应该用在台湾同胞的身上。 没错，那看到台湾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一号下午视察海基会的时候就被人问到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对大陆的国安法提出抗议啊？夏立言说应该是会，应该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此举对台湾是很不礼貌的。好，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哈现在台湾的这种反弹呢？等会儿呢我们也请到一位身在台湾的政治的学者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台湾方面呢，我们是看到7月1号晚上陆委会就发表新闻稿说，大陆任何片面作为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及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新闻稿说呢，大陆方面片面通过国安法未正视两岸分治现实以及尊重台湾人民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坚持，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那么与此同时，民进党的发言人郑运鹏也说了，民进党要求政府必须严正响应捍卫台湾的所谓的国家利益跟尊严。那么香港中评社的一篇评论就说呢，台湾方面的这些反应在大陆的预期之内，那么站在大陆的立场上呢，夏立言和国民党的态度是令人遗憾失望的。大陆新国安法涉及台湾，是重要的政治宣示，是必须的，不会因为台湾方面的反对而修改或者删去有关的条文。 对，我们也看到就是新的台湾领导人的候选人洪秀柱，他也出来说提醒北京切勿以任何作为造成台湾人民尊严或情感的伤害，造成这个双方走向一个大家不喜欢见的结果。然后我们也发现，就是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新闻发言人，他们都用了一个共同的字眼来形容这次北京出台的这一部国家安全法，就是台湾的人民的前途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可以说蓝绿两党出奇的达成了一致在这个问题上，这也在台湾的政坛也是非常少见的。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的教授蔡伟教授跟我们解释解释啊，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的反应。 这个消息已经传了一阵子了哈，就是港澳台同胞都有责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嘛。那这一次是正式人大常委会通过，然后习近平签署成为一个法案嘛。但是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它是港澳同胞，然后又把台湾同胞又单独摆出来，他们也写港澳台同胞嘛。那它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精密的考量嘛。台湾和港澳还是不一样的啊，他把台湾同胞单独列出来。那我看了一下，他看起来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宣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具体的罚则。如果你没有怎么样的话，你不把这个当做一个义务的话，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处罚？看起来是没有。那台湾方面是感觉到，从陆委会到反对党都对这个事情不以为然，有一些反对批评的声音啊。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台湾有权利，也应该表达一些不同的想法啊。这是双方面都有立场和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面向。第二个就是里面提的这个台湾同胞，又把它跟港澳同胞是稍微分开来摆啊，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但是要不然他就讲说港澳台都摆在一起嘛，结果他讲说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这是什么共同的义务了哈，对吧？讲义务这个字，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在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这些人，可能就感受上会不太的好啊。那比如说，按照台湾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的规定，我们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坦白的讲就三个：第一个就是当兵，第二个是纳税，第三个受教育。其他的都没有列在里面，没有把说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啊什么东西当成国民的义务。那有些事情即使大家认为理所当然，但是你把它认为是一个义务的话，有些人心里就不痛快了。这些事情呢哈，坦白的讲，当然台湾民众心理上会有一些冲击，会感受不好。就是我即使有些人他本来是支持这个东西，但是你把它变成我的义务强加在我的身上，有些人就不愉快了嘛。我这个讲的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即使我为反对这也是我的权利啊。对不对？你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基本上我赞成这是我的权利，我反对也是我的权利啊。你说我是为反对而反对，大家都看不过去啊，就觉得这个人疯子。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反对而反对也是他的权利啊，你再不高兴这也是他的权利啊。对不对？所以把他上纲上线用义务这个词汇表达出来哈，就会让一些人有一些不同的感触。我再换个角度来看，就像 中国大陆当然目前没有这个情形了哈。我们讲说投票， 嗯， 在有些国家这个是人民的权利啊，但有些国家这个是变成人民的义务， 嗯， 好，你不去投票这是犯法的事情，但是你逼着我去投票我就不高兴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在我们这边我们认为这是个权利，但是在我知道至少在新加坡、在墨西哥还有在其他的国家哈，有些是认为这是你公民对国家的一个义务，你就必须要去， 嗯， 但是你逼着我去我就不高兴嘛。当然现在这个已经是个既成事实，那就是有个法案摆在那个地方嘛，啊，但是也就是这个样子了。那台湾民众台湾政府是有权利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啊，不以为然，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属于他国内立法的一部分嘛，啊，他有权利立这个法啊，那反正就不要再去刻意的把它挑拨炒作扩大变成一个两岸对抗的一个政治性的议题啊，那我想对双方面都比较好，尤其台湾明年一月马上就要进行大选嘛，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炒作的挑动民众情感一个议题了， 嗯， 说不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冲击。 好，不用讲说不定了，其实现在已经是了， 对， 是吧？洪秀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言论在再次发表，有人就说这是不是也相当于他之前的一种所谓给人一种极统派的印象，那他就要借助这个议题来表达，其实并不是，是吧？ 对，确实他也是一直坚定的站在台湾的利益的立场上的。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蔡伟教授跟我们继续分析哈，那到底会对台湾政坛接下来的这种选举和两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这个事情在台湾的岛内的发酵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让这个蓝绿阵营达成了一致，大家好像对都站在了这个事情的对立方。而且你看今天那个国民党的发言人和民进党的发言人都用了同样一个词儿，就是台湾人民的命运由台湾的人民自己决定。然后甚至有人也有这种阴谋论的说法，就是这是大陆抛出一个球给洪秀柱，让他出来批评大陆，然后就可以表示其实他也没有那么亲中。那您是怎么看这些？就是对， 我是觉得这太多的所谓的 conspiracies 啊，太多的阴谋，太多的正面负面这些解读哈，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嗯，就是回到事物的基本面，就看中国大陆有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啊，这是他觉得他行政权他的主权可以自己做的决定，他就这样做了啊。那从大陆角度是这个样子，那从台湾的立场来看，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好是坏，你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跟我磋商啊，没有经过跟我沟通，你就这样子做，那当然我们光从立场和态度来说，即使对我好我也要反对嘛， 嗯， 何况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见嘛，对不 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当然透过沟通，透过对话，透过这种事情的协调，这个对于双方面可能敏感的一些议题啊，可以尽量的避免出现误解误判呐，哈，可以降低紧张哈，这个都是理想的一面呐，好，但是在客观现实的上来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 嗯， 大陆有权利做大陆的决定，那台湾有权利表达不同的立场啊，就这个样子啊，最后。我们只能够期望是说都不要变成不要有太多的阴谋不要变成一个政治的议题啊，但是你说我们讲起来哈，政治人物都是特殊材料做的啊，他们的思维逻辑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那任何一点事情他们都可以见缝插针，那都可以拿来炒作啊，就我们还要看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或者是任何一方反应过当，或者是反应不当，啊，把这个事情越炒越热啊，这个对大家都不好。 对，但是您看这个台联党的总召就是赖振昌，他就提出说应该让马英九立刻宣布停止和大陆的所有的交流。那您觉得最后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两岸的交流吗？ 这个我跟你讲，这台北就立场上，我们一定要表示，就像我前面讲的，不管是好是坏。即使对台湾有利的，你没经过跟我讨论，我也可以反对啊。 嗯， 对不对？ 对， 这就是对立场态度的问题嘛，哈。那台联他有他台联的立场嘛，哈。那就台联的立场来说，最好两岸明天就宣布打架，后当然打架是不太可能了，哈哈。那最好不只是中断往来，那所有的过去的协议全部废除，那不是更好吗？那三通也不必了，对不对？这是他的立场问题，啊，他有权利讲这个话，啊，但是实务上。就是说大家都还是要非常理性务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讲哈，我们有权利表达不满，那大陆有权利做大陆自己认为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事前沟通是好事，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件事情沟通就一定会有结果嘛。我再举个例子，美国当年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也没跟我们谈嘛。 嗯。 对不对？ 嗯。 他通过就通过了，那我们也没人讲说他损害台湾的尊严啊，没有啊。那我们对于陆生、陆配、陆还有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我们也一大堆规范，我们有没有跟大陆谈过？ 嗯， 好像也没有啊。 嗯， 尤其对于陆生的三线六部吧，哈，三线四部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嗯， 我们也从来没跟大陆谈啊。我们自己在我们行政权范围之内，我们决定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了。陆配好像他拿到台湾身份证的年限就比一般的外配比较高啊。那大陆的。民众在台湾继承遗产的话，就只准200万。 嗯， 你如果说，那你如果说，那中国大陆的民众，大陆当局是没有了哈，那是不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可以片面做决定啊？你要来跟我谈一谈，我们也没谈，对不对？就所以就理想，就理论上的多沟通、多对话、多协调总是好事，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在自己的行政权。这行政权当然是从主权来的嘛，哈，在自己的行政权范围之内，他觉得他做，只要他不是出自于阴谋，只要他没有政治的考虑，他只要不是针对性的这种做法的话，哈，其实在他的行政权范围之内，他就做决定了。 嗯， 那台湾的很多做法其实还是有针对性的，所以有些事情哈，就是中国大陆做这个事，就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觉得，他自己觉得也没什么错啊，他行政权他可以做，而且他没有法则，他只是一个原则立场的宣示。那既然大陆有原则和立场的宣示，那台湾也有台湾原则和立场的宣示嘛。讲到最后，只要不是针对性的，只要不是差别待遇，只要不是有阴谋，而是基本上出自于一个正面的考虑哈，就是说我们只是希望说政治人物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算计去炒作啊，凡事都从阴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了哈。事情。希望短期之内就可以扩荡下来，也只能够这个样子啊。 好，这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蔡伟的分析啊。我理解的就是说，某些喊喊口号啊，或者发泄发泄心中的怨气啊、不满啊，就由他去吧，他有权这么说。但是呢，其实他说了也不能怎么样。 对。 但是台湾毕竟是吧，跟香港的情况还不太一样。还没有到香港这种真的是他们觉得已经刀已经在头顶上悬着这种不安和担忧。 对、 嗯、 你听蔡教授其实他说的也挺无奈的，他觉得这个政治人物可能跟平常人材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政治人物借这些议题发挥，然后为自己谋取政治的利益和资本、 嗯、 所以他也特别不喜欢这种事情、嗯、但是目前面对这个新国安法的出台、 嗯、 就只能祈求这些政治人物不要有太多的算计、嗯、 是我觉得这个香港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今天出发去北京之前，他讲了几句话，他就说，这一份文件呢是一些原则的宣示，可以说是整体国家安全的蓝图，特别是大家也留意到，整份里面没有订立新的刑事罪行，所以呢就不会因为触犯特别某一条的附例而触犯了一些法律，这个我觉得也相当于是给大家一种安抚，就是不用过分的担心。 对， 他只是告诉你，你给我小心。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拜拜。